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男人好酒更爱车，经典车收藏者侯爷，百辆名车百般风情，打开车库请君聆听。 咖啡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 CZ。 今天呢非常荣幸请到了经典车里的大咖侯爷，然后对于我来说呢，连是那种连汽车标识都认不清楚的，所以是特别小白小白的一个人，侯爷还要见谅哦。好，侯爷做个自我介绍呗。 我是侯小明，圈里都称侯爷，因为我长得比较老，但其实本人也不是很老，可能是因为我喜欢的这个经典车，就是自带这个老感，所以叫侯爷。对 啊，那今天我们和侯爷聊聊汽车文化这一块，那经典车和老爷车到底属不属于一个概念呢？ 其实经典车就是老爷车。那么经典车呢，它是一个国际的叫法，叫 classic car。 嗯， 那么最早老爷车这个词呢，是从香港翻译过来的，传过来的。那么到了中国之后呢，我们也比较习惯的就称之为老爷车。 嗯 嗯， 那您这个玩车玩了多少年了？ 大概有二十多年了吧。 二十多年了。 嗯 嗯，开始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开始来喜欢这一块的？ 其实最早我就是喜欢汽车，那从小的时候就喜欢汽车，包括后来的工作呀，也在刻意的去找一些和汽车相关的这样的工作。那么到了2000年吧，应该说，因为之前我还喜欢这个收藏汽车模型。那么汽车模型里，它最多出现的其实就是经典车，也就是我们说的老爷车。那么通过汽车模型呢，认识了很多经典车，那总觉得收一个比如说1:18呀这种小比例的汽车模型，还是不太过瘾，不太能满足我的那种那种玩法吧。其实男人们基本上都是对机械感兴趣，那么汽车呢又是一个高度机械的一个代表，那其实就喜欢做一些拆解呀，包括自己做一些维修啊。那到了后来我自己收藏这个老式汽车的时候，我都会去自己给它做这个修复，也其实是满足了我对机械的那种迷恋。就是把它拆了，然后自己再把它修复，然后装好，能够开起来，能够上路，其实那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吧。 那您现在有多少辆车？ 现在大概有100台左右吧。 您有100多辆车？ 嗯。 好吧，那都放哪儿呢？ 放在我那个车库里啊，9号车库里。 您现在做了一个9号车库，专门来放咱们您自己的车。 对对。 那您这些车里面最贵的车多少钱？ 最贵的就是200-300万。 您收藏的这些车，然后都是以一个什么标准来收藏它呢？ 首先是要自己喜欢这个车型。那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比较喜欢那个意大利的阿尔法罗密欧。当然从它的设计啊到它的操控啊，这些都是比较符合我的那种爱好的。 是您能形容一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这个感觉其实车嘛，我一般把它形容成就是你的一个女朋友。具体到你说你喜欢它哪一点，可能你也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一旦你能把它完全解读清楚的时候，其实你也不是非常喜欢它的，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在喜欢的过程中，在不断的去发现的那种感觉。比如我们发现，哎，这个车还有这么好的一个设计。对。 那您这100多辆车放在您的车库里，会时不时的去看看它们吗？ 几乎是每天。 因为那个车库离我住的地方也不是很远，20公里。 嗯， 然后上周的高速公路也修通了，更快了。 哦，那你只是把它放在自己的车库里面，然后会不会拿出去让更多人去欣赏看呢？ 会啊，每年我们有我们自己举办的一个4C 拉力赛，这个在全国好像大家都知道，而且我们这个拉力赛是国际老式车辆联盟授权的，在中国唯一的一个官方的老式汽车拉力赛，从北京开到上海8天的时间，每天差不多200到300公里之间的这个赛程，今年我们已经是第6届了。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 东西，我们可不可以多表达一点？刚才说是相当于您觉得车就像是女朋友一样。 对。 那您这100多个女朋友，这事 有点不专一是吧？ 是每一个女朋友的性格都不太一样吗？ 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每辆车它都有它自己的这个个性和气质。你比如说意大利车，它可能它的线条啊非常流畅，那美式车呢可能肌肉感很强，那么英系车呢你看起来又非常绅士，那日本车呢可能它是比较好用。那其实每个大的这个国家啊，这种车系它有一个分别，而在每个国家它还有很多个品牌，它每个品牌也有他们每个品牌的自己的这个亮点。 那您这100多辆车里面年龄最大的是哪一辆？ 年龄最大的是1929年的一辆奥斯丁。 哇，1929年。 29年。 哇塞，你怎么搞到手的？ 这个很周折，很周折。对，那是当年的一辆英国跑银石赛道用的赛车。目前据我知道只有这么一台。 那年龄最小的一辆呢？ 最年轻的应该就是我自己开的车吧。当然我开的没有很新的车，我开的那辆应该是2002年的，也是阿尔法罗密欧的，叫 GTV。那么我有大概10台这个阿尔法罗密欧。这辆 GTV 应该是最年轻的，然后还有再往前的，比如说7几年的、8几年的、9几年的都有。 哎呀，可以想象一下，您100多辆车，你每天开一辆，然后这样换来换去，还要可以开100多天不同的车。 也不是你想的那样，其实开它只是你玩这个老式汽车的其中的一部分。那其实我个人认为最大的乐趣是一辆看起来很破旧的车，用你的手用你的智慧去把它修复成像当年它出厂的时候的那个状态，然后再开上路的那种感觉。 您的修复的原则就是让它回归于最原始的状态， 就是它出厂的那个状态。 出厂的状态。而不是做一些创新啊什么的。 没有，因为玩这种老式汽车，其实它有很多个玩法，像刚才您讲到的去做一些创新，这个也有，这也是一种玩法。那我可能更喜欢尊重那种原著的那种玩法，就是我们会去把它尽量还原到当年的那个状态。 您刚才还说了关于每一个国家的车它的那个品质和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可不可以总结为是这种车的一种文化？ 对，就是汽车的文化嘛。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谈说这样，这个在中国没有什么汽车文化呀，当然不能说没有，也有，就但是很少。你看我们国家其实也有啊，我们在解放之后我们有了红旗嘛，1958年我们有了第一辆红旗。虽然那个车离我们这个百姓很远，因为他当年都是给这个主席啊、总理啊这些政要们去坐的车。那么随着我们的这个成长过程，其实我们经常会到电视啊、报纸上去看到有这个红旗出现。那么我们现在就会啊，有红旗出现，这肯定是一个大的国事的，比如访问也好，或者是你像我们每年11的阅兵啊，那肯定是一辆红旗。其实这也就是一种文化。

一辆经典车如果能留存到现在，它要经过几个大的劫难。解放之后呢，其实我们当时是有很多都是缴获的车辆啊，还有一些就是外国驻华机构自带的车辆，因为在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那是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汽车工业。那有了汽车工业之后呢，我们又会经历像90年代初的这个车辆的报废政策。那它当时是划归15年之后这个车要报废，那么到了近些年，特别是近一两年，像我们在北京有很大的这个雾霾，那么第一个受益的可以说就是汽车。那我说这个受益，其实我想大家能理解，就是先拿汽车开刀。比如说什么 OEOR 这些的不能进三环，然后又要经过几次验车，然后又要有一些这个报废政策，虽然不是像我们以前90年代那种强制报废的政策，因为其实强制报废严格说它是一个违法的一个政策，因为汽车是一个私有财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把我的私有财产去报废呢？剥夺了他的路权，对吧？那么后来这个政策又改变了，就是没有强制报废了，但是你可能去通过一个验车呀很难，那你通过这个验车之后，你说我到长安街啊二环三环去开，又很难，又会限制你不能进入二环三环四环五环。那么特别是最近这两天，可能是由于雾霾的严重吧，这个车辆又要分了什么单双号啊 OEOR 的，什么时候又不能行驶啊，又不能进。那么这个其实是在用一种政策手段去限制了汽车文化的发展。我个人的理解啊，当然不一定对，就是一辆老车能够留存下来它真的很难很难。那么对于这些汽车爱好者来说，特别是喜欢经典车的人来说，他们在报废一辆车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惋惜的，甚至他们会含着泪去报废一辆车。那么这辆车谈到它这个文化，一辆车伴随了你十几年，那当然我可能认为它的这个情分更重，我把它形容成女朋友，那还有人形容成老婆，还有人形容成哥们儿兄弟。其实车虽然它没有语言没有生命，但是它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每天甚至要伴随你的时间比你的老婆比你伴随你的时间还要多。那你跟它自然而然就会有感情，比如方向盘，你摸上你自己熟悉的车的方向盘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你摸着那个挡把你也会有一种感觉。那当一个政策出来之后，要让你和你的情人分开，你和你的老婆分开，我想这种感觉应该很多人都能理解。当然这个其实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说到后，可能我说一些稍微有一点不太成熟的吧，个人的想法。就是现在我们一辆汽车你去把它报废了，那么如果用人来说，那这个人他到60岁退休之后没有用了，他可能为这个城市制造的只是垃圾，那你就剥夺他生命吗？也不会。那如果一辆汽车你把它剥夺了，当然它我们看它只是一个交通工具，我们就从环保的角度说，前几天就是在网上疯传了一个视频，测这个大气 PM2.5 在大气测的时候是300多，然后放在尾气那儿降成了70多。这个我想是一个，它是一个很科学的测试其实，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啊，这个事儿，这是一个很简单。另外一个就是这辆车从它的制造到它完成了它的交通使命，到最后我们再把它去报废拆解，这个过程其实要远远大于这辆车再在路上行驶20年、30年甚至50年的这个污染。因为我们知道汽车的制造业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污染，你炼钢要有污染，你炼钢用的这个炼钢炉它要用火，也是要烧煤，也是污染。那么它在生产过程中，比如说它要用到一些加工的工具啊，还有像模具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内饰用的那些塑料，其实这生产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污染了。那么在你报废它的时候，这些都是不可分解的物质，那我们比如去燃烧啊，去做二次回收啊，它还会造成一个很大的污染。那么一辆车如果说当它服役了15年之后， 我们认为它的排放标准已经降低了。 嗯、 那么降低之后，比如它再行驶十年、二十年，它所制造出来的这个尾气，其实远远小于我们去报废一辆车而让它再重新生产一辆车的那个污染。 嗯， 这个是很科学的。就是你看我们在，如果你经常去国外旅游的话，你会看到，特别像欧美那种发达国家，它的环保政策也是非常严苛的。 嗯， 欧美啊，包括像日本呀、啊 嗯， 但是你会很奇怪的看上，在路上你可以看到20年代、30年代、40年代，一直到今天的车、 嗯、 都在行驶，而他们的新车的更新换代速度是非常慢的。 嗯， 不会像我们中国，每出一款新车，你在大街上都可以看到铺天盖地，他们那边是很少的。 嗯， 而且那些大排量的车也非常少。 嗯， 那像我们北京吧，咱们就指北京，在街上你看大排量车非常多。 嗯嗯，您表达的意思是说，它可能还会有更长的生命力，或者是更科学有效的一种方法。 对，其实就是之所以我们现在在中国这种汽车文化，还不是那么发达，其实我个人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这样的一个限制。 嗯， 那么第一是我们国家的汽车发展史就比较晚，那么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了汽车。 嗯， 那么到了80年代初，我们才有了很多这个合资厂的陆续的进入，我们的汽车才真切的能进入家庭，能为我们老百姓服务。 嗯， 那么汽车文化是它在车和你有了一定的接触时间之后，你才会对它有感情，你才会去了解汽车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包括这个一些技术啊。 嗯， 其实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嗯， 那么我们要从80年代到现在，其实30年，按道理说也应该有了一定的这个文化，汽车文化基础。 嗯， 那就是因为它逐渐的在报废，让人们没有机会去把这个文化再传承下去。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那您希望看到的一种中国的一种汽车文化的氛围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汽车文化其实有很多种，你像包括改装车，其实它也是一种文化，房车也是一种文化。那么经典车呢，这个文化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服役了30年之后的一辆老式汽车。 嗯， 那么经典车的界限其实就是30年，就是30年之上就叫经典车。 嗯， 为什么我说它是服役了30年之后？其实它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自人来说带来很多回忆。那么我们当时在和德国的一个玩家，也是一个俱乐部，我们在聊，他也来过中国很多次，他说我在中国根本看不到这个经典车，说你看我们德国，特别是在周末，甚至一个小镇都会有个聚会，那一些老头啊，你看他在那个草地上支个阳伞，然后放上红酒，然后摆上两辆老爷车，旁边呢可能还会放一些和汽车相关的配件啊、小饰物啊，这些，其实这就是他们的一种娱乐。那我们现在在中国，我还没有看到这种场景，而且在马路上能看到，不用说30年了，20年以上的车都太难见了。 也就是说，全中国30岁以上的车都在你那儿呢。 也不是都在我这里， 基本上 我其实我的保护能力非常非常小，大部分都已经把它回炉炼钢，可能再造了另外一辆车。 哦，好可惜啊。 其实说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个人，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是在想，可能是我们在通过一个汽车的报废政策，让人刺激人们去买新车，去拉动我们的这个内需市场，去提升 GDP。我觉得提升 GDP 有很多方式。那么现在打着环保的幌子去提升 GDP， 实际上你还没有环保，而这个 GDP 你没有实质性的去提升它。 同学，您现在手上有100多辆经典车哈，您基本上是从兴趣开始，然后现在把它当成一种事业来做了。 可以这么理解吧。 啊，那您现在是怎么来经营您这份事业的呢？ 其实我这个事业也谈不上经营，因为我有其他的这个工作。我是用其他工作赚来的钱，其实在养这个我的这些老爷车。 我们其实现在更多的一些商业活动吧，就是服务于一些汽车厂家，因为现在很多汽车厂家也开始注意这个品牌的历史的宣传，那么宣传就要有道具，那经典车其实就是他们最好的道具。比如说大众的 T 系列，那么它今年已经出到了第六代，那我们配合它把 T 的1、2、3、4、5配合着我们这个六代的上市，实际上就是一种传承的过程来讲述给这个消费者，也是一种汽车企业文化的一个就是最具体的一个表现吧。这个经典车， 您刚才说您现在是在做其他的工作，然后来养这个经典车这样一个事业。是说它本身是没有挣钱的渠道，还是您没想让它来去挣钱呢？ 渠道其实有，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些，我们服务一些汽车厂家，那还有就很多了，比如有的现在很多年轻人拍婚纱照也要租一辆这个经典车来做背景，甚至有的他在婚礼现场还要有一辆经典车出现，他们有可能还要开着这个经典车进入这个婚礼现场。那还有一些就是像什么大型商场的这个开业呀、庆典呀，他们也会用到。还有一些这个电影的电视剧的剧组，他们在拍一些过去的那些年代的片子的时候，他们也要用到，当然都是和我们租用的。其实我非常感谢他们，就是他们从另外一个商业角度也支持了我的这个爱好，同时也支持了中国这种汽车文化的传承。 您更在意的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对。 然后关于它的商业的利益点呀什么的，您可能考虑的并不是特别多， 不是太多。 好，非常感谢侯爷，然后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听众朋友如果很想去侯爷那参观，然后就可以再搜索一下九号车库， 对， 然后就可以找到。好，非常感谢，谢谢侯爷。 谢谢。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房乡国盛电器开年疯抢，双节同庆，价格低，礼品多，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赠送。房山店地址：房山区城关南大街51号，电话89331713。良乡店地址：良乡拱辰南大街良辰百货一层北侧，电话60350660。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59，为您的爱车排忧解难。春节来临之际，斯图加特推出超值清洗套餐，只需399，内饰全面清理，蒸汽杀菌，还送打蜡哟。团购电话400-070-8889，400-070-8889。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或致电010-5646-8050，5646-8051。